风势不减，黄沙更加的漫天飞舞。韩文清以一敌三，可不只是单纯的勇气。眼下的地势，这个他们霸图主场特意挑选出来的地势，被他十分完美的利用着。流动的沙丘之上，大漠孤烟的行动明显比起星星三位都要轻快敏捷，攻击时不时掀起的沙浪以及制造出的沙体流动，对星星几位来说都是很大的困扰。方瑞和苏沐橙凭借经验，本已适应目前沙丘的流动节奏，但也经不起韩文清这样一再折腾变换，他们相当的精力都要投注于脚下。至于唐柔就更辛苦了，他的荣耀经验有所欠缺，更多的是靠反应和手速来应对，此时分担出去的精力就更可怕了。如此一来，以一敌三，韩文清竟然硬生生抵挡住了。他并不需要战胜对手，只是在这里阻拦住三人的话，待霸图那边击杀了星星的小手冰凉，可说大局已定。这关键星星几位当然也完全了解，叶修的军魔校追击张信杰的十步转去了，已将这里完全交付给了他们，只要突破之后保护起来，治疗和治疗形成掩护配合，治疗就可以开始发挥作用，于是整体形成四打四，一方有治疗而一方没治疗，优劣立判。更致命的是，另一端叶修单对单掐住了霸图的治疗，看起来是中了神圣之火后别无选择，特别无奈追向张新杰十不转的举动，此时俨然成了棋盘上一颗无比关键的棋子。但是至少也需要苏沐橙、方瑞、唐柔这里打开局面，这颗棋子才能璀璨生辉。三打一，突破。交付给他们的任务真的不能说有什么艰难，读懂了这当中的战术意图的人都在为叶修的军魔校果断追杀十不转这举动感到惊叹，都觉得这将是神转折的关键。但是谁也想不到三打一居然突破不了。怪三人不给力，不能，三人的表现真不能说是掉链子。观看比赛的任何一位高手舍身处地的想想，面对这样的情况，面对大漠孤烟的这些攻击，没有人觉得自己就能轻轻松松突破这道封锁，总是需要一点适应的。大家看着那风势之下流动愉快，在大漠孤烟的拳脚下还总是不断变换节奏，心里都在盘算着如果是自己要突破这个局面会怎么做。这也是职业选手的一种不断加强自己的习惯了，也只有很严苛的局面才会引起他们进行这样的认真思考。时间流逝，沐雨成风虽然时不时能送出一些远程攻击，但只凭这点对霸图那三个远程的攻击阵势影响远远不够。星星三位倒是也没受到多大杀伤，但是安文义那边就苦了，被两个枪系、一个元素法师狂轰乱炸，其中还有两个是地图炮的杀手，顿时觉得前后左右都没有出路。 我还就不信了， 方瑞发出的消息在频道里跳动着，海无量突然大撤步，苏沐橙见状，沐雨成风也突向后退。看比赛的高手们连连点头，这是在掐拳法加攻击距离极短所能掌控区域太小的缺点了。后退迂回可能略绕远，但比起正面强突总算能解决问题了。海无量和沐雨成风不止退，还一左一右，就是想让韩文清分身乏术。谁想韩文清看起来一点也不为难，视角似乎都没朝二人的角色上扫一眼，看起来早就知道对方会如此应对，而他这时将大漠孤烟的攻势全都送给了唐柔的韩烟柔。擂台场上两人相对，一场激烈的强势对攻，最后唐柔凭借角色生命值的优势击败了韩文清。但是现在团队赛场上再次一对一，唐柔全面下风。地图影响真的太大了，这环境唐柔根本没办法专注于攻击，才几下大漠孤烟一记霸皇拳直接将韩烟柔轰出十步开外，转身急冲， 大漠孤烟竟然抢在沐雨成风和海无量之前，向着小手冰凉那里扑去。强杀，这意图太明显了。沐雨成风和海无量紧追不放，突然一片密集的火力就朝着两人的角色攻来，攻击交换。霸图战队竟然在这时进行了一次交换，韩文清的大漠孤烟攻向了小手冰凉，三位远程攻击手突然齐向沐雨成风和海无量开火。百花光影、元素法师的地图炮一下就是大面积的笼罩，海无量纵然是开启气波盾这样的防御手段，也根本没办法护得两个角色周全。沐雨成风更别说了，枪炮师这职业完全没有这种防御型的技能。强冲绝不是明智的举动，苏沐橙只能让沐雨成风予以还击，看能否制造出一些空档。 如果能维持这样的局面，对星星来说倒也不算太坏。 电视转播中，嘉宾李一博正在如此分析刚刚发生的变化。 这样一来，两边对治疗都是一对一的输出了，最后很有可能是强行完成交换。 哦， 潘林理解。转播这时也将画面交给了叶修和张新杰那边。本赛季单打最强的散人，面对自保能力最弱的牧师，谁死那是没有悬念的问题，问题是需要多久死。君莫笑早已经解除了神圣之火的技能封印，飞快的几个技能移动就轻松赶上了十步转。两人角色身处的位置距离那边已经有点远了，早都已经不在沙丘之上。叶修毫不留情地动手，张新杰顽强坚持，两个战术大师当然都无比清楚此时场上的关键是什么，甚至可以说这种关键点就是在二人的战术碰撞中形成的。但是两人此时却都没有去关心一下那边的关键，哪怕是一眼。即使面对的是只是牧师，叶修在攻势上却丝毫不敢松懈，因为从十不转的跑向，他看出了张新杰的又一层意图。前方不远，那可就是一个换人区了。换人是系统强制执行的判定，是不可能被任何攻击捣断的。到了那端，张新杰就可以随时和霸图本场的第六人林静言进行交换。当然，一次换人后总是有点时限的，不能你两个人在换人区玩命的玩交换。不过只要这一次交换，霸图重要无比的治疗可就完全保住了。至于那一端，局面上霸图是占据主动的，星星的治疗救不下来，这边张新杰的十步转直接交换逃出，形势不能比这更糟糕。小手冰凉最后被救下来，那对于霸图而言却也不存在什么牵制，他们那端肯定会早一步主动撤退，到了这边再把张新杰交换入场也就是了。里外霸图都不亏，张新杰喜欢打的就是这种稳妥之极的算盘。叶修当然不会让他得逞，君莫笑死咬十不转，再不给他向前一步的机会。张新杰当然不会祈祷叶修失误，他从来不会将希望寄予在这种运气上，他在坚持，同时也在等待，他在等一个时机，一个对手攻击中能让他进行一点点错位空档的时机。来了，张新杰稳重谨慎，这种性格总是很容易给大家一种这人手速不太突破，玩的是操作效率的错觉。然而据联盟对选手场均手速的统计排名中，张新杰自加入荣耀联盟起就从来没有跌出过前十。荣耀第一治疗的反应和手速，即使放眼这个高端的职业圈也是排得上号的。冲锋，一身长袍的牧师突然使出了这么一个豪迈的骑士技能，不过对于熟知荣耀职业圈的观众来说，这却不能算是太新鲜的画面。职业角色那是彻头彻尾为 PK 而生的，所以他们的技能术选择和网游玩家那种同时需要兼顾副本任务或者干脆就是只专注于副本任务一类的角色大不相同。在这种只为 PK 服务的治疗系职业身上，学习一个同为圣职系骑士的低阶技能冲锋一点也不奇怪，在被对手逼近时一个加速移动逃命相当实用。 石不转一开始逃走时就用过一次冲锋，但是到底移动力不比散人，还是很快被追到。张新杰没有急吼吼的等冲锋一好再用，他可不会这么小瞧叶修，即使这么一个瞬发技能，那也是需要时机的。他终于捕捉到这一错位就是他需要的，于是一瞬间他像个战士般的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哇，石不转刚一启动，视角就被遮蔽了，前期散盾已被撑开，叶修到底做出了反应，散盾面积大，用近乎边缘的位置抵住了这次冲锋。要说牧师的冲锋还真是很好看，他们的武器通常是选用十字架，冲锋时就见十字架飘荡在前，散发着圣洁的白光，像是引导着走向光明一般。但是现在光明一头遇到了千机伞盾上。不过冲锋这个技能不是拿盾牌就能完全消化的，更何况千机伞盾的面积大，质量却低，在判定上是比较弱势的盾牌。哪怕牧师的冲锋不如骑士那般强劲，但是却也不可能纹丝不动地挡住。石不转手中银舞，逆光的十字星交耀着白光，牵引着石不转继续前行。居木孝拧身折步，将身体重心压得更端正一些，抵在石不转身前向后滑动着，滑出的距离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地形，太多人忽视地形。两人角色所处依旧是沙漠，脚下是松滑的流沙，这一退两脚荡开沙子就开路，摩擦力远不如普通平地。等得滑到双腿陷入沙中形成有效阻力时，技能冲势也已经差不多了，比所有人意料的要远，但是还不够进入换人区。但是这时一道光芒从逆光的十字星中爆散开成圈，看起来声势惊人，可是沙面却风平浪静不受影响。但是沙面上的君莫笑即使撑着千机散盾，却也被这道光芒直接逼退了数步。守护使者技能天使微光。